Thank you.

见 人，我累个蛋蛋泡在哎呀沙后后岭，我累个蛋蛋泡在哎呀沙后岭。 是风云，乱世雪，你。 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